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67集， 都城隍坦然道：“ 不好吗？京城是一个试点，如果做得好，完全可以推行到全国。完成那般局面，我展示给你看的还只是部分。四大门法坛遍布，东岳阴司复兴，奈何桥扩建。” 他这合纵连横的模样，大有那一天需要我们各族各教共同努力之感，也看得出来这些年有在学习新知识。胡大姑娘等几位仙家听他堂而皇之这样说，都有些呆滞了，胡大姑娘还喃喃着做不到的。 神经病， 蓝河气笑了，瞥了眼庙外。 哎，你当神之前是干什么的？你也配做城隍啊？ 城隍一职是要保城护民，惩恶扬善，他这算什么？因为民众生活发达，不需要他保护了，强行执法。 别看了， 都城隍轻飘飘地道， 在我庙里，在我城中，我要你烧得了信，你才烧得了信。 蓝河无语，进入幻境之前，宋福坛就给他做了手势让他烧纸，他当时只以为是和胡四有关，但出于一贯来的作风，也悄悄捎信叫了人。这会儿还在琢磨，幸好赶紧来人吧。都城隍是都城之神，他怕不敌呀。可是这次好像老早就回来了，不太妙啊。蓝河攥着勾魂锁，和宋福坛并肩而立，并顺手把最能打的柳十三推到前面。柳十三无语 道：“不必如此。” 都城隍平和地对蓝河道：“ 我既现身和你说这些，自然是希望你我能携手并进。”“ 道不同不相为谋。”“ 那是因为有的人走偏了。” 你知道就好。 我知道，是你不知道。 他手指虚点了几下蓝河。 地府与阴司剑道生意如此寡淡，难道就不急吗？他们也做了很多尝试啊，派些鬼神投胎去人间，好教他们成为有影响力的法师，进而影响到信仰，但仍是会被这个时代改变，有不得不折服的，有甚至进了精神病院的，少数真成了法师，却难以有多大的影响力。 这个和蓝河曾听到王三奶奶提起的说法是一致的。他曾问过王三奶奶为何不直接出手，王三奶奶说因为这是他们的浙西时代，尝试出手也会被改变。原来那些尝试是去到人间，毕竟神灵的兴衰由人决定。都城隍说道：“ 你以为你为何会是生无常啊？” 蓝河愣住，他是生无常，是被老白抓了壮丁啊。都城隍笑道：“ 阴司的最近一次尝试，是从东岳碧霞元君处借来他麾下将领，令其转世为人，弘扬道法。不想，此人即便生在祖辈捞阴门的家庭，在环境的影响下，萌生的梦想却是做演员。阴司气到直接征召他入伍，他都能继续演，而地府就更惨了， 派去的人都那么倒霉了，也死都不做和尚，最后竟还和东岳一系人马搞在一起，这社会真是太浮躁了。 蓝河和宋福潭面面相觑，蓝河还没反应过来，怎么他和宋福潭还有这使命啊？然后他俩跑去搞同性恋了。胡大姑娘却是大悟，难怪王三奶奶对蓝河青睐有加，黑白无常也态度暧昧，怕是早就知道蓝河的来历。他是身在庙感山，若是跟着蓝河去过总部泰山，就会更明白泰山娃娃为何喜欢蓝河了。胡七十九捂着嘴震惊道， 孙家前身真是东岳炊事班的？ 都城隍悠悠道， 他在娘娘身边见惯供给泰山娘娘的香火，久了自然知道什么滋味最好，我所做的和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区别，只是更为实用。 人没有需求，所以不必信仰神，这已经不是唯独依靠奇神消灾解难的时候了。派再多人弘扬道法，也顶多维系那少数信仰，追根溯源就是要创造新的需求。虽说这样也背离了神灵之道，但都城隍想，总比继续坐在断壁残垣中好吧。这不，他又有了金身庙宇，说不定未来人类还会把庙宇、城隍巡街、乡会活动都恢复，重现当年都城隍庙会绵亘十里，闭眼胡商、飘扬翻客、腰缠万贯、烈士高谈的盛景。都城隍看着蓝河欣赏的道， 我为什么和你挑明？自然是因为虽然你道走偏了，却真实获得了一些影响力，倘若利用这些影响力，我能更好地把试点推行到全国。你终归是要死的，生前享受尊荣，死后收获信仰，岂不比拍什么戏都好？这份兼职原本就该是你的本职工作。哦，还有你，你也是一样。 他对着宋福潭道， 写点好故事，能打动人的故事。 这言外之意当然是写些能够动摇人信仰的好故事，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出版条例。蓝河却是道，你是故意在京城市长面前现身的吧？ 自然呢。 都城隍无所谓的道， 从前这城隍还是要监察官员的，我与他分治阴阳，而今倒是要靠他。唉，没办法，此消彼长，不这样做，咱们这些民俗活动如何能恢复啊？ 除了那些随机事件，都城隍也在有意地设计一些在京城较有影响力的人，从明星到官员。 都城隍庙600年历史，觉慧寺曾是华北禅宗之首，庙感山乃京城信仰中心，四大门遍布北方，人尽皆知，如今成了什么样啊？ 他看着众人，目光所及之处连胡七十九都发怔了。不像蓝河以人类身份长大，接受的教育不一样，更难受到侵蚀，对非人者来说，这样的感受会更强烈。蓝河冷眼地看着都城隍迷惑人，说道，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，就算我道走偏了，咱俩仍然不是一条道上的。 打个比方，正常医生病人不多，上街义诊宣传和黑心医生先把人腿打断再去施展妙手回春，那能一样吗？ 都城隍说道： 没事，多洗几遍脑便是了。 蓝河无语，都城隟一弹指，他蟒袍上的四爪龙就飞了出来，绕住几圈，龙目转了几下盯着他们。城隟亦是分管城市降水，这是他治水之力的化身。 刘十三， 蓝河喊了一声，这几个家仙里就属柳门最把持得住，他们本就是主修的定力，因此听到蓝河一声招呼，柳十三和长月圆都毫不犹豫化身为大蛇，森森然盯着那条四爪龙。都城隟淡淡一笑： 听说你爱群殴。 他再一弹指，城隍庙所有的门就都开了，涌进大批穿着礼服提着红灯的阴差全都站在都城隍那边。仔细一看，老白居然也混在里面，他冲进来一个踉跄，站稳了，抬头看着都城隍： 我去，是你搞的鬼？ 他原本是接信来找蓝河的，却找不到蓝河的身影，不想在外徘徊，倒听到了都城隍的话。蓝河喊他： 老白， 你听清楚了？ 都城隍满意的颔首： 过来吧，香火纸钱，几百年前你能吃赚多少，以后只会多不会少。 老白没说话，对阴差来说这的确很有吸引力，所以其他城隍庙的阴差都站在了都城隍那边。按照都城隍的方式，好像是更加有用啊。老白犹豫地回头看着蓝河，蓝河心里一紧，盯着老白却一个字也说不出。其实老白这贪财鬼的能力不足以改变战局，当初他收了钱就敢放水，俨然是要钱不要命。但是胡的姑娘也一跺脚： 白如意，你真钻钱眼里了。 都城隍轻笑道： 哼，你看他做什么，他能给你的再多，能有一城市市民让你赚得多吗？ 不好意思。 老白挠了挠头，也走到都城隍旁边： 那我还是认贼作父好了。 都城隍没说话，随后大度地补充道： 哼，也行。 蓝河面带愠怒，瞪了不孝子一眼，又失望又伤心，掏了一大把快乐纸和狐狸指甲出来，恶狠狠地看着都城隍。宋福坛拔剑出鞘，另一手夹着数张符纸。胡七十九、白五他们虽有心动，但家仙便是如此，认主到底。当即也搓了搓爪子，站在蓝河身边。柳十三、长月圆吐了吐舌信，在阴影中不怀好意地扫视着对手。都城隍瞥他们一眼，对柱上四爪龙道： 尽量抓活的。 电影院中，小来阴了对手一招，先下浮水，又一脚踢翻了凳子，踩在一鬼面胸口，朝同伴招了招手，又侧身一脚把人抵在墙上，踏住脖子一捻，叫对方直翻白眼。一连串的打斗镜头节奏鲜明，极具冲击力，令观众一下忍不住坐直了，目光紧盯着银幕。同伴问起小来：这样对不对？接下来这个镜头紧跟着演员拍摄，观众仿佛身临其境，看他稳准狠击中对手，畅快无比，还张狂的道： 扶正天下无道鬼，法治身穿不正神。 以往蓝河都是与阴差并肩群殴别人，今天却站在了对立面，但这也是唯一的情感障碍， 实际上他们刨去这身利符，和他平时揍的鬼也没什么区别。蓝河沉着脸，挥手就抓住一只鬼，看都不看往身后一放，就刚好扎在了宋福潭的剑上，堪称配合无间。再一爪握住一只鬼的脖子，就狠狠将其摔打在地，行云流水，整个好像半点没有顾及以往同事的情谊，搞得老白看着都瑟缩了一下，往都城隍袖子后面躲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